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关注在香港暑期的大学生打工热潮。每逢暑假呢，香港社会很多的企业公司都会拿出专门的职位释放给大学生群体，那么一方面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个赚钱了解社会的机会，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长工呢来有一个休息的机会。那么大学生打工薪资情况怎么样？主要从事哪些岗位呢？实习记者郑乐怡的报道，暑期打工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将为大家回答上述问题。另外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美国，一起来关注美国千禧一代年轻妈妈新的事业选择。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聊聊学生暑假打工一族。很多大学生朋友会利用暑假打工，眼下呢，在我们周围你也会发现，无论是服务行业或是其他一些例如像家教等行业呢，暑期工越来越多了。那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把视线首先投向香港。在香港有着浓郁的暑期打工文化，香港学生从小就培养了很强的市场经济意识，有着较强的自立意识，特别是在暑假都在寻找不同的打工实习的机会，借此呢来接触社会。香港法律规定，满15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合法打工，所以每逢寒暑假，不少学生都会去赚钱。香港的不少企业公司也都会专门设立暑期工的位置，欢迎学生一族的加入。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的暑期工市场就十分的火爆，在今年的7月份就有招聘会，包括迪士尼乐园共40家机构提供了近1000个暑期工的岗位在线招聘，平均月薪呢是6000到9000港币为主，主要就是零售服务业，吸引了超过全港5000多位学生前往应征。雇主表示，雇用暑期工可以缓解人手压力，同时呢让长工也有机会在暑期休息休息，放个年假。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听来自香港恒生管理学院新闻传播专业的实习记者郑乐怡的报道，人生第一桶金从暑假开始。 踏入七月是暑假的开始，不少香港学生都会寻找暑期工作，以汲取工作经验或赚取零用钱。学生上用暑假打工的比例一直上升。香港劳工处指出，在今年4月收到373个私营机构提供暑期工空缺，比去年同期上升 57%， 职位主要为家教、厨房帮工、适应、售货员等服务行业。86% 的职位空缺月薪高于7000块港币，可见香港学生在暑假找工作的机会挺多，一般是受雇于服务性行业。根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发布的2016年调查报告，有9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有做暑期工，而中学生自有40%。香港大部分的高中和大学生纷纷在暑假打工，希望能够应付个人的生活费，减轻家庭的负担，同时能借此了解社会，体验赚钱得来不易的经历。在生活消费高的香港，有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大学生能够完全不用打工，他们能在大学4年里依靠父母的供养，但有些比较基层的大学生却必须要打工，他们需要在课堂以外从事兼职或暑期工，以应付昂贵的学费和个人的生活开支。 但学生打工不只是为了赚钱，更多收获的是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社会经验，提升个人的抗压和应变能力，学习与不同人相处和交流。对于在读大学时打工，香港大学生又有什么看法和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就读香港公开大学周嘉明同学的分享。 我在大学三年里一直都有打工，因为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是有能力去靠自己赚钱，也希望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而我的兼职工作是服装售货员，在打工的经历中，我更了解自己日后想做什么工作，做好对将来投身社会的准备，而且认识了一个很好的上司，教导我不同的销售技巧和知识，让我能理解更多在销售行业的发展。 就读香港理工大学，在大学时没有打工的卢以湘同学的看法。 我觉得大学生目前为止不用急着去打工的原因，是因为大学生目前还是学生嘛，那学生的主要工作还是在于学校的学习，急着去打工的话让大学生的时间不够用，那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他们学习的成绩。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需要专注于他们的学习，那才会在日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日后才可以养家活口。 我们再来看看收入和福利情况。根据香港暑期工雇用条例小册子，禁止雇用未满15岁的儿童在所有工业经营内工作，而暑期工属雇员身份便可享有雇用条例中的福利和保障，例如受到法定最低工资条例保障，为每小时 34.5 港币，而每工作七天应有不小于一天的休息日。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早前举办招聘博览，提供了1790个暑期工空缺，时薪平均40块港币，而最高薪为补时行业家教，时薪最高可达100块港币。而深湾游艇会以16000块港币月薪聘请适应，还有志邦物业管理聘请大量的暑假看路助理，负责住客泳池管理工作，学历仅需要初三以上，但月薪有17000块港币。总监林远豪表示，各行业对人手需求增加，暑假正好释放15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同时，香港政府也推出了2018年暑期实习计划，聘用期有今年5月到9月之间，为期约两个月或以上的暑假打工，薪酬水平会每月9800港币，工作时间一半为每星期44小时，当中包括消防处、劳工处、环境局和律政司等。除了在暑假打工，有些大学生放学以后也会去打工，以应付生活费，甚至有些人他们会工作得很晚，然后在第二天早上选择翘课。学生应如何在打工与学习之间取得平衡？我们一起来听听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传播学院陈志杰教授的看法。 同学去为了工作而不上课当然不是理想，不过我们要看情况，假如工作是对专业发展还有对这个学科有利的话，那可能还能够考虑去协调一下。不过假如工作是纯粹是为了赚钱，那同学我就觉得应该以学业为重，主要是他的工作的性质是为了专业发展还是为了纯粹赚钱。 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暑假打工也是一种锻炼意志和感受生活的体验。作为学生，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亲身体验工作也是一种学习。学生在打工的时候应该待人有礼，抱持虚心受教的态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前面呢是我们的实习记者林乐怡的报道，人生第一桶金从暑假开始。香港大学生暑期打工文化浓厚，既可以贴补家用给自己赚零花钱，同时呢还能借这个机会来接触社会，更重要的是通过艰苦的劳动来锻炼自己的意志。 而刚才向我们做报道的实习记者郑乐怡，来自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他本人呢就有很多打工经验，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去年的暑假在迪士尼乐园的餐厅的服务工作。众所周知，迪士尼乐园到了暑期呢，是一年当中人流最旺的时刻，餐厅里几乎是川流不息。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要把餐厅盘子收拾好送往厨房，但是一次次的往返，一次次端着沉重的盘子送往厨房，一天下来呢，感觉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他整整坚持了两个月，虽说每小时时薪有60港币以上，最后呢也收获不少，但他也深深地感到了金钱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换一个话题，生活呢要辛苦的工作，还要尽情的享受。辛苦的工作之余，品品酒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眼下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呢，让一些传统的葡萄酒产区频频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比如像法国，今年的葡萄产量呢就创了史上新低，也使得眼下葡萄酒价格呢暴涨。然而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比利时意外收获了，因为气候的变暖使得比利时的天气呢越来越适合葡萄种植。逐年来，比利时不断增加了葡萄的种植面积，现在很可能会跻身欧洲新的葡萄酒酿造大国的行列。好，我们去了解一下比利时的葡萄酒如何。 比利时所在的纬度约为北纬50度，与荷兰和德国等地一样，这里的气候较为寒冷，原本只能种植一些高酸而耐寒的葡萄品种，这其中白葡萄酒产量约占 90%， 霞多丽、长相思和灰皮诺等都是白葡萄酒中的名品。由于全球变暖，北欧近年来气温逐年升高，原本限制比利时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天气因素不复存在。 Where regio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hich are currently suitable for viticulture, are will no longer be suitable in the future, or less and less suitable, but that instead regions in Northern Europe, such as Belgium, will become suitable in the future to for vineyards and for wine growing. 比利时经济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比利时葡萄酒的年生产量仅为22万升，到了2017年已经增长到94.6万升，在11年的时间里，比利时的葡萄酒年生产量上升了4倍多，而葡萄种植面积从72公顷增加到343公顷。专家分析，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葡萄酒行业将经历一场地理革命。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在美国，千禧一代呢是指生于1982年到2000年之间的这样一代人，总人口大约是7550万人。他们具有极强的购买能力，被认为是美国购买力最强的一代，而其中呢女性又是消费的主力军。所以呢有很多的研究机构也以研究他们的消费属性或者是工作生活的习惯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指标。那么现在美国的千禧一代年轻女性呢，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了独特的选择。她们一方面呢可能会在家中带孩子尽到传统职责，另外一方面也借助互联网经济开启自己的事业。那么这一代千禧妈妈如何工作生活两不误呢？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记者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新型妈妈们有了更多的途径，在家里就可以呢发展自己的新事业，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并且呢不牺牲做妈妈的乐趣。而这些新型妈妈也获得了一个外号 Side Hustle Mom。 朱莉亚每天的时间都会围绕着女儿来安排，但每天都会趁着女儿午睡的两个多小时，或者晚上入睡后，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投入另一份工作，自由撰稿人。在他看来，他这一代人更期待能在家庭和工作当中找到更好的平衡。 More millennials are realizing that you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have that 9-to-5 job, but they still want to keep their hands in the work world. So they're figuring out very creative solutions in terms of how to stay relevant in their work life while also being more available as a parent. 现在越来越多像朱丽叶这样的迁徙但年轻妈妈，虽然选择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庭，但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来发展自己的第二职业。一些是像朱丽叶这样选择时间宽松的自由职业，比如作家、私人辅导员，或者是在 eBay 等电商平台上开网店，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博客、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建立自己的品牌，成为网红，承接一些广告或者销售相关的产品。 美国调查机构十分注重对于千禧一代各种消费行为的研究。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53%的美国千禧一代自认为呢，未来自己有极大的一个财务自由，能当百万富翁，所以现在借点钱不算什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这可能是因为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崛起，令千禧一代对自己的未来财务呢感觉十分的乐观，总觉得自己也能像埃隆·马斯科或者马克·扎克伯格那样快速的崛起成为富豪。那么这是不是有些放松警惕，忘记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呢？专家建议还是应该从眼下就养成储蓄的习惯。好，来听报道。 根据报道，千禧一代对自己抱有极高的财富期待。美国某公司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背负着总额高达10,0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信用卡或者其他种类的债务，但是超过半数年龄介于21岁到37岁的美国年轻人认为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百万富翁。大约1500名介于21岁到37岁的美国千禧一代参与了此次调查，谈及会在何时成为百万富翁。53%的受调者认为自己有生之年会成为百万富翁，尽管超半数美国千禧一代认为自己能成为百万富翁，但是相关人士认为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走上存钱的道路，同时如果他们想要实现成为百万富翁的目标，就应该先从拥有养老金计划开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在韩国，糯米粉有着至高无上的食材地位，因为韩国很多的传统食品，尤其是一些节庆食品呢，都是用糯米粉来制成的。日常饮食有糯米年糕，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如今呢，在北京很多的韩式餐厅里，糯米年糕做的各种菜肴呢，都是主打菜系。糯米年糕可以放进各种菜当中，比如像火锅啊等等，甚至呢，还影响了一些中式的饮食。如今在一些中国餐饮店也习惯于涮火锅的时候放一点韩式的年糕。那么此外呢，韩国人还用糯米粉做各种花式的年糕，也称米糕。这些米糕样子十分的漂亮，五颜六色，那么里面的馅儿呢，既有甜的也有咸的，如今在北京一些韩式餐饮店还有韩国商品店呢，都是可以买到的。韩国年糕在韩国传统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韩国吃年糕几乎是跟吃大米历史一样长。韩国人认为年糕里含了诚心、爱心、孝心，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送礼都是不可少的。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一家韩国企业。这个企业最近研发出了一种新式的年糕，备受好评，食品的创新赢得了国民的信任。好，来听报道。 저희회사는이제2012년에그초계국민학교떡볶이라는이제제품명으로 我们公司成立于2012年，主要生产炒年糕产品。起初我自己开设了一家专门提供加盟方案咨询的公司，与食品没有什么关系。但是6年之后，我成立了这家公司。另外，我其实不太喜欢炒年糕，但有一天，我碰巧吃了用小麦面粉做的炒年糕，我对它着了迷。我想任何人都会喜欢这种食物，因为它吸引了一个像我这样不太喜欢炒年糕的人。我决定销售这个特别的食物。在推广业务的时候，我觉得韩国的代表食品并不是泡菜或烤肉，炒年糕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享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一点变得更加自信。 韩国 的招牌食品是炒年糕， 这种小吃通常由辣椒酱和米糕炒制而成。当徐愿珠先生尝到了一种用韩国最著名的辣椒酱炒制的软软糯糯的小麦年糕时，他想到了他上学时候的日子。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和他的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的小吃摊吃炒年糕。耐嚼的年糕配以辣椒酱和咸鱼饼，这样的美味吸引了这个大男孩。回忆过去，他决定将传统菜肴商业化，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制作他在上学时候享用的老式炒年糕。 我不是一个美食专家，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动手开发食品。我参观了20多家年糕工厂以及辣椒酱生产厂，但没有工厂生产小麦年糕，因此我很难开发出这种食品。后来我接手了一家小工厂，在那里我和朋友一起蒸了数百袋面粉的年糕，找出最适合的年糕长度和厚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研制出完美的小麦年糕。我们不得不购买鱼饼，因为我们不能自己生产。鱼饼往往会大包装出售，但我们制作出小包装的产品，这样价格会比较合理。这就是我们的产品的创新之处。 韩国 SJ 库尔公司的徐愿珠先生无数次地尝试了小麦年糕，并为研发辣酱倾注了大量精力，因此消费者即使在家中烹饪也能够实现菜肴的传统辣味和甜味。徐先生参观了韩国各地的鱼饼工厂，找出最优质的鱼饼，这将为炒年糕添加美味的汤料，因此他成功开发了软软糯糯的小麦年糕和特制酱料，让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调节辣味和甜味。这款产品的烹饪甚至比拉面还简单，因此徐先生敲开了分销商的大门，充满信心地表示他的新产品与现有的产品完全不同，在市场上会很受欢迎。但是徐先生的事业并没有预期的那样顺利。 起初我们试图将我们的产品销售给零售商，而不是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但零售商不喜欢这些产品，因为他们与以前的炒年糕产品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是我们的优势，但他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抱怨我们的产品名字太长，外包装上没有炒年糕的图片和价格。他们还问我为什么这些产品里面有鱼饼？虽然我相信这些是我们的优势，但零售商将他们视为缺点，并拒绝接受我们的产品。然而，当我把他们发布到互联网上的时候，我相信它会销售得很好。尽管如此，线上市场没有特别好的反应，但家庭主妇和中年妇女经常使用的团购网站上的销售额开始大幅增加。我们根本没有开展营销业务。我发现女性消费者非常强大，基于良好的口碑，我们的产品不断扩大线上市场的销售。 尽管销售商反应冷淡，但是徐先生从2012年开始在线销售产品，几乎没有任何广告和营销活动。但家庭主妇在品尝了韩国 SJ 库尔公司的美味炒年糕后，开始在团购网站上发布正面评论，回忆他们过去的学校时光。这样一来，这款炒年糕通过口碑销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韩国 SJ 库尔公司连夜加班加点生产，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2014年，公司累计在线销售超过100万包，次年增加至300万包。在国内市场销售火爆的背景下，韩国 SJ 库尔公司从2014年开始将产品出口至美国市场，其出口市场现已扩展至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及东南亚地区。2015年的出货量达到200万美元，成功的秘诀在于独特的韩国风味。 在南美市场的调查活动中，不仅当地韩侨喜欢，当地人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我认为炒年糕可能成为全球食品，我们只专注于韩国风味，它的口感也令外国消费者喜欢。传统的韩国炒年糕可以大大吸引外国消费者。 由于韩国流行文化在海外盛行，人们对韩国美食的兴趣日益增加，韩国食品已经远销全球市场。海外市场的大部分韩国菜肴都采用了适合当地人口味的本地化策略。相比之下，韩国 SG 库尔公司坚持韩国风味，只是调整了辣味等级。外国消费者因其独特的口味而喜欢韩国食品。凭借其在炒年糕口味方面的坚实理念，韩国 SG 库尔公司在出口市场上的表现异常抢眼，成为国际食品领域的一颗新星。 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深受韩国消费者喜爱的韩国一家年糕公司，他们研发的新品年糕呢，备受消费者青睐，也成为了海外出口的有力竞争者。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